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临时对象池 Sync 点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一起学习了 Go 语言标准库中最重要的几个同步工具，这包括非常经典的互斥锁、读解锁、条件变量和原子操作，以及 Go 语言特有的几个同步工具。今天我们来讲 Go 语言标准库中的另一个同步工具 Sync 点铺。Sync 点铺类型可以被称为临时对象池，它的值可以被用来存储临时的对象。与 Go 语言的很多同步工具一样， Sync 点铺类型也属于结构体类型，它的值在被真正使用之后就不应该再被复制了。这里的临时对象的意思是不需要持久使用的某一类值，这类值对于程序来说可有可无，但如果有的话会明显更好。它们的创建和销毁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并且完全不会影响到程序的功能，同时它们也应该是无需被区分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值都可以代替另一个。如果你的某类值完全满足上述条件，那么你就可以把它们存储到临时对象池中。你可能已经想到了，我们可以把临时对象池当作针对某种数据的缓存来用。实际上，在我看来，临时对象池最主要的用途就在于此。Sync 点铺类型只有两个方法， Put 和 Get， 前者用于在当前的池中存放临时对象，它接受一个 interface 括号类型的参数，而后者则被用于从当前的池中获取临时对象，它会返回一个 interface 括号类型的值。更具体的说，这个类型的 get 方法可能会从当前的池中删除掉任何一个值，然后把这个值作为结果返回。如果此时当前的池中没有任何值，那么这个方法就会使用当前池的 new 字段创建一个新值，并直接将其返回。Sync 点铺类型的 new 字段代表着创建临时对象的函数，它的类型是没有参数但有唯一结果的函数类型，即 func 云括号 interface 花括号。这个函数是 get 方法最后的临时对象获取手段。 get 方法如果到了最后仍然无法获取到一个值，那么就会调用该函数。该函数的结果值并不会被存入当前的临时对象值中，而是直接返回给 get 方法的调用方。这里的 new 字段的实际值需要我们在初始化临时对象池的时候就给定，否则在我们调用它的 get 方法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得到 new。 所以 sync 点铺类型并不是开箱即用的，不过这个类型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公开的字段，因此初始化起来也并不麻烦。举个例子，标准库代码包 FMT 就使用到了 sync 点铺类型，这个包会创建一个用于缓存某类临时对象的 sync 点铺类型值，并将这个值赋给一个名为 pp-free 的变量。这类临时对象可以识别、格式化和暂存需要打印的内容。临时对象池 pp-free 的 new 字段在被调用的时候总是会返回一个全新的 pp 类型值的指针及临时对象，这就保证了 pp-free 的 get 方法总能返回一个包含需要打印内容的值。 pp 类型是 FMT 包中的私有类型，它有很多实现了不同功能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重点是它的每一个值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和可重用的。更具体的说，这些对象既互不干扰又不会受到外部状态的影响，它们几乎只针对某个需要打印内容的缓冲区而已。由于 FMT 包中的代码在真正使用这些临时对象之前总是会先对其进行重置，所以它们并不在于取到的是哪一个临时对象。这就是临时对象的平等性的具体体现。另外，这些代码在使用完临时对象之后都会先抹掉其中已缓冲的内容，然后再把它存放到 pp-free 中，这样就为重用这类临时对象做好了准备。众所周知的 fmt.println、fmt.printf 等打印函数都是如此使用 pp-free 以及其中的临时对象的。因此，在程序同时执行很多的打印函数调用的时候， pp-free 可以及时的把它缓存的临时对象提供给他们，以加快执行的速度。而当程序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执行打印函数调用时， pp-free 中的临时对象又能够被及时的清理掉，以节省内存空间。显然，在这个维度上，临时对象值可以帮助程序实现可伸缩性，这就是它的最大价值。我想，到了这里，你已经清楚了临时对象值的基本功能、使用方式、适用场景和存在意义。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它的一些内部机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它做更多的事儿。首先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是你想问的。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临时对象池中的值会被及时的清理掉？这里的典型回答是， 因为构元运行时系统中的垃圾回收器，所以在每次开始执行之前，都会对所有已创建的临时对象池中的值进行全面的清除。问题解析，我在前面已经向你讲述了临时对象会在什么时候被创建，下面我再来详细说说它会在什么时候被销毁。 Sync 包在被初始化的时候会向构元运行时系统注册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清除所有已创建的临时对象池中的值，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池清理函数。一旦池清理函数被注册到了构元运行时系统，后者在每次即将执行垃圾回收时就都会执行前者。另外，在 Sync 包中还有一个包级私有的全局变量，这个变量代表了当前的程序中使用的所有临时对象池的汇总，它是元素类型为星号 sync.pu 的切片，我们可以称之为池汇总列表。通常在一个临时对象池的 put 方法或 get 方法第一次被调用的时候，这个池就会被添加到池汇总列表中。正因为如此，池清理函数总是能访问到所有正在被真正使用的临时对象池。更具体的说，池清理函数会便利池汇总列表，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临时对象池，它都会先将池中所有的私有临时对象和共享临时对象列表都置为 new， 然后再把这个池中的所有本地池列表都销毁掉。最后，池清理函数会把池汇总列表重置为空的切片。如此一来，这些池中存储的临时对象就全部被清除干净了。如果临时对象池以外的代码再无对它们的引用，那么在稍后的垃圾回收过程中，这些临时对象就会被当作垃圾销毁掉，他们占用的内存空间也会被回收以备他用。以上就是我对临时对象清理的进一步说明。首先需要记住的是，池清理函数和池汇总列表的含义以及它们起到的关键作用。一旦理解了这些，那么在有人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就可以从容地应对了。不过我们在这里还碰到了几个新的词，比如私有临时对象、共享临时对象列表和本地池，这些都代表着什么呢？这就涉及了下面的问题。知识扩展。问题一，临时对象池存储值所用的数据结构是怎样的？在临时对象池中有一个多层的数据结构，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临时对象池才能够非常高效地存储大量的值。这个数据结构的顶层我们可以称之为本地池列表，不过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数组，这个列表的长度总是与构元调度器中的 P 的数量相同。还记得吗？构元调度器中的 P 是 processor 的缩写，它指的是一种可以承载若干个 G， 且能够使这些 G 适时的与 M 进行对接，并得到真正运行的中介。这里的 G 正是 goroutine 的缩写，而 M 则是 machine 的缩写，后者指代的是系统级的建成。正因为有了 P 的存在，G 和 M 才能够进行灵活高效的配对，从而实现强大的并发编程模型。 P 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分散并发程序的执行压力，而让临时对象池中的本地池列表的长度与 P 的数量相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分散压力。这里所说的压力包括了存储和性能两个方面。在说明它们之前，我们先来探索一下临时对象池中的那个数据结构。在本地池列表中的每个本地池都包含了三个字段，或者说组件，它们是存储私有临时对象的字段 private， 代表了共享临时对象列表的字段 shared， 以及一个 sync.mutex 类型的嵌入字段。实际上每个本地池都对应着一个 P， 我们知道一个 goroutine 要想真正运行就必须先与某个 P 产生关联，也就是说一个正在运行的 goroutine 必然会关联着某个 P。在程序调用临时对象池的 put 方法或 get 方法的时候，总会先试图从该临时对象池的本地池列表中获取与之对应的本地池，依据的就是与当前的 goroutine 关联的那个 P 的 ID。 换句话说，一个临时对象池的 put 方法或 get 方法会获取到哪一个本地池，完全取决于调用它的代码所在的 goroutine 关联的那个 P。 既然说到了这里，那么紧接着就会有下面这个问题。问题二，临时对象池是怎样利用内部数据结构来存取值的？临时对象池的 put 方法总会先试图把新的临时对象存储到对应的本地池的 private 字段中，以便在后面获取临时对象的时候可以快速地拿到一个可用的值。只有当这个 private 字段已经存有某个值时，该方法才会去访问本地池的 shared 字段。相应的， 临时对象池的 get 方法，总会先试图从对应的本地池的 private 字段处获取一个临时对象。只有当这个 private 字段的值为 new 时，它才会去访问本地池的 shared 字段。一个本地池的 shared 字段原则上可以被任何 goroutine 中的代码访问到，不论这个 goroutine 关联的是哪一个 P。这也是我把它叫做共享临时对象列表的原因。相比之下，一个本地池的 private 字段只可能被与之对应的那个 P 所关联的 goroutine 中的代码访问到，所以可以说它是 P 级自由的。以临时对象池的 put 方法为例，它一旦发现对应的本地池的 private 字段已存有值，就会去访问这个本地池的 shared 字段。当然，由于 shared 字段是共享的，所以此时必须受到互斥锁的保护。还记得本地池嵌入的那个 sync.mutex 类型的字段吗？它就是这里用到的互斥锁，也就是说本地池本身就拥有互斥锁的功能。 put 方法会在互斥锁的保护下把新的临时对象追加到共享临时对象列表的末尾。相应的，临时对象池的 get 方法在发现对应本地池的 private 字段未存有值时，也会去访问后者的 shared 字段。它会在互斥锁的保护下试图把该共享临时对象列表中的最后一个元素值取出并作为结果。不过这里的共享临时对象列表也可能是空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个本地池中的所有临时对象都已经被取走了，也可能是当前的临时对象池刚被清理过。无论原因是什么， get 方法都会去访问当前的临时对象池中的所有本地池，它会去逐个搜索它们的共享临时对象列表。只要发现某个共享临时对象列表中包含元素值，它就会把该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值取出并作为结果返回。当然了，即使这样也可能无法拿到一个可用的临时对象，比如在所有的临时对象池都刚被大清洗的情况下就会是如此。这时 get 方法就会使出最后的手段，调用可创建临时对象的那个函数。还记得吗？这个函数是由临时对象池的 new 字段代表的，并且需要我们在初始化临时对象池的时候给定。如果这个字段的值是 new， 那么 get 方法此时也只能返回 new 了。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较完整回答。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了另一个比较有用的同步工具 sync.pool 类型，它的值被我称为临时对象值。临时对象值有一个 new 字段，我们在初始化这个值的时候最好给定它。临时对象还拥有两个方法，即 put 和 get， 它们分别被用于向池中存放临时对象和从池中获取临时对象。临时对象池中存储的每一个值都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和可重用的。我们应该既不用关心从池中拿到的是哪一个值，也不用在意这个值是否已经被使用过。要完全做到这两点，可能会需要我们额外的写一些代码，不过这个代码量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就像 FMT 包对临时对象的用法那样。所以在选用临时对象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将要存储的值的特性考虑在内。在临时对象池的内部有一个多层的数据结构支撑着对临时对象的存储，它的顶层是本地池列表，其中包含了与某个 P 对应的那些本地池，并且其长度与 P 的数量总是相同的。在每个本地池中都包含一个私有的临时对象和一个共享的临时对象列表，前者只能被其对应的 P 所关联的那个 goroutine 中的代码访问到，而后者却没有这个约束。从另一个角度讲，前者用于临时对象的快速存取，而后者则用于临时对象的池内共享。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结构，临时对象池才能够有效地分散存储压力和性能压力。同时又因为临时对象池的 get 方法对这个数据结构的妙用，才使得其中的临时对象能够被高效地利用。比如该方法有时候会从其他的本地池的共享临时对象列表中偷取一个临时对象。这样的内部结构和存取方式让临时对象池成为了一个特点鲜明的同步工具。它存储的临时对象都应该是拥有较长生命周期的值，并且这些值不应该被某个 goroutine 中的代码长期的持有和使用。因此临时对象池非常适合用作针对某种数据的缓存。从某种角度讲，临时对象池可以帮助程序实现可伸缩性，这也正是它的最大价值。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怎样保证一个临时对象池中总有比较充足的临时对象呢？请从临时对象池的初始化和方法调用两个方面作答。B， 必要时可以参考 FMT 包以及 Demo 70点购文件中使用临时对象池的方式。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